梦想为了 逢星期四晚节目风萧萧主持萧若元梁锦祥陆杰长毛梁国雄 去引好我们回来了那就跟住就是 我再有个问题问你的、 啊 咁之後李嘉誠會點樣啦？即係呢度有講話就係你會唔會李嘉誠呢個仇口太多啦？但我有個疑問就話，即係做完呢次之後咧，即係佢喺北京入邊嘅印象係點咧？ 哦，北京覺得佢已經好 夠義氣啦， 又好捱義氣噶啦，即係唔會再懷疑佢噶啦，即係咁樣。 即係一次就證明咗自己嘅即係呢個清白。 呢次即係唔會底會因為李澤楷嘅問題，即係再懷疑佢兩仔爺，即係夾埋噶啦，即係咁樣。 嗱、嗯，但係如果譬如話咧，即係李嘉誠都咁大年紀啦。佢百年歸老之後，咁、這、呢個家族咁即係喺大陸嘅生意會點咧？ 唔係，我覺得李嘉誠如果有咩事之後，即係長實好快就變咗二流公司嘅，即係話李澤巨係絕對守唔到佢盤生意。 你根據乜嘢嘅？ 即係佢吃不開啊！即係。 嗯， 啊，出边嘅人际关系、人际网络关系系差， 都话云石佬都得罪埋 啊， 掘俾人掘山坟 啊， 大镬啊！咁有钱，因为咁少钱俾人掘山坟，真系。 系咪佢因为佢即系呢个人咧，即系佢搵钱，即系太过热衷，要每一分每一毫都要算住。 我听讲 就系好刻薄啊， 系、嗯、咪就系因为过度即系咁嘅即系心机咧，就其实对佢嚟讲咧，唔系一个好事嚟。 唔系好事嚟嘅，其实到你做大生意啦。要懂得即是要有松緊張打的，即是最近誰生了個仔叫我跟他改個名字，他不知道有沒有聽我改，即是靚靚袁詠儀，那我就改幫他改名字，名字叫張一慈、嗯、 一張一慈、 啊、文武之道一張一慈、嗯、即是你一定要懂得幾時拉緊幾時放鬆， 咁你將個姓都玩埋嘅喎，係、啊、嘛？一張一詞， 姓詞咧就詞一張。喂，但係第二代好少咁樣嘅喎，都係第一代先至刻薄啫。第二代好少咁睇唔開嘅喎。 唔係，你錯啦，即係呢一個第一代嘅有錢人，白手興家嗰啲係100%都慳家。但是在需要用大錢的時候，那班友就懂得拎鬆緊張，懂得打鬆緊張很多，即是邵逸夫就可以揀半張紙叫我再寫，但是要簽一個明星用幾百萬，他不會眨眼，不會皺皺眉頭，即是這樣，那鬆緊張是很清楚，即是包玉剛亦都是如此。二世祖調翻轉頭就不是這樣了，90%是什麼錢都慳。 吃曬佢， 食得係啊！90%係因為佢自細所受嘅教育，就是、所有人都想呃佢嘅。 係啊，你到嗰個咁嘅地步咧，咁、那、嘅、個、位置咧，其實你對人咧係好冇信心嘅。 係啊，係、啊。 你覺得人人黐你都係想揾你笨。 係啦、啊，因為自幼嘅 education 就咁啊，即係10%咧就亂揈嘅啫，即係咁樣樣。 嗯。 嚇、啊，有10%就完全亂揈。 咁但係蕭生，即係如果你譬如你以你嘅經驗咧，譬如做啲好大好大生意，譬如話我哋即係假設有好似類似呢、這個即係暴飛或者標基咁嘅財富，其實嗰啲人佢嗰、那個即係用錢嘅方法，或者佢哋睇錢嘅方法咧，係咪即係同呢啲即係比較少嘅富豪或者即係普通人係好唔同咧？ 唔係喎，即係做生意人就係生意人，即係 entrepreneur 就係 entrepreneur 嘅性格。咁然後係你喺嗰種性格入邊。你個 game 係有幾叻，即係咁樣，即係你等於佢需要一種特殊嘅性格，即係 entrepreneur 需要一種特殊嘅性格，就係、是、等於話生意人，我同你傾幾句，我就知道你係咪生意人。生意人一定心中有個算盤， 嗯， 即係咁樣做係賺係著咗數啊，還是蝕咗底咗先？ 係咪個數口一定好準嘅？ 唔係數咧，佢即刻有個 vague idea，、 嗯、 即係好多會計師，包括 Warner 嗰啲咁樣。 嗯 不是生意人來的、 嗯、 即是他呢就知道他數目、嗯、但是他不知道這樣是賺了錢還是錢低、啊、即是人家問你喂兩元買個賊、啊、現在10元你賣7個給我怎樣、啊、喂他立即覺賣煙城感覺得10元賣7個在這刻是著數了還是低了才行、 嗯、 你明白嗎你不是拿個算盤來計一輪然後覺得一個7毫幾那一個7毫幾即是怎樣、 啊、 你都沒有 idea 我那是著數咗或者蝕底咗噶嘛？你明唔明啊？ 計 GP 噶嘛，大佬計 N 唔係呢個係咪我哋所講嘅 business sense 啊？ business 嚇、啊，即係著數徹底個聲就好 acute 嘅，即係好敏感嘅係、嗯。你同人哋傾嗰時候，你唔能夠攞翻個算盤嚟計，攞你一路講、哎，我立即還翻俾你喎，唔係喎，咁唔好啦，不如五蚊俾三個你啦。喂，你要立即講噶嘛？你話十蚊七個，我即刻還五蚊三個，你明唔明啊？咁係著數咗，你徹底咗先得噶。即係做生意嘅，你講兩講你都混亂曬，你個唔識做生意人講兩講已經完全混亂曬啦。 嗯， 夾唔夾啊？ 咁你意思係咪話，即係其實佢啲人咧，佢分析呢啲咁嘅即係數，即係呢個生意嘅機會嗰、那個能力係好強，即係佢對 於話。但係咁啦，你呢、這個你入行，如果你冇嗰、那個。Money sense，、嗯、你就千祈唔好做生意啦。唔該，你啲世咧就做個專業人士，做個打工仔啦。呢個係入門嘅資格都冇啦。 個數字好敏感， 佢 數字好敏感 咁啊。佢翻嚟即係佢搞嘢好叻，但係一做生意就 一做生意就瓜噶啦。我保證你都成世就瓜噶啦。你明唔明啊？咁、 嗯、 好啦，然後但係你有呢樣嘢都未必表示你可以做生意會成功，尤其是要好成功。好成功係需要第二啲嘢啦。好成功就係即係話。你到最大最大生意 level， 即係等於最大嘅政治家。喂，要講你胸襟有幾闊嘅喎，有幾大 vision 嘅喎，即係人際關係要講呢一啲咁樣嘅嘢，有幾大嘅領導能力嘅喎，即係咁樣。 嗯，即係實際上係一個政治家嚟 嘅。係，係嘛？即係我都同佢哋講話，你要明白到即係。只有物件才可以管理的嘛，人是没得管理的，人是全部是要领导的嘛，即是这样、啊 嗯、 你作为一个你要管很大的公司，你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能力是怎样的、 嗯、即是你如果这样 因为那个东西自己有主意，即是你不可以管理到那里有，我叫你日日在那里八个钟头勤力做八个钟头，他是坐在那里炸低只手在那里写，他心在那里想着昨晚那场麻雀都得的嘛，你真的吹他不涨的嘛，所以人是没得manage 嘅，人係要領導嘅，全部都係要。 我哋可唔可以加多一個即係補充，就係話咧，其實你睇到呢大好，即係譬如話類似 Microsoft 呢啲咁公司咧，佢下邊啲即係唔單止 Bill Gates 個人本身好有動力，佢連成間公司啲員工都好有動力啊！即係呢啲係點嚟翻？點樣得翻翻嚟嘅？ 係即係 leadership 其中一樣嘢，最高級嘅 leadership 就係你能夠 motivate 啲人啊嘛！你唔能夠 motivate 到你嘅屬下幫你賣命點得咧？即係咁樣。 嗯，即係佢講話，即係 Microsoft 做12個鐘都係即係算偷懶 嘅。係啊，即係呢一個 Google 又係嘅，即係嗰啲呢啲人係咪人要創業創好大盤生意嗰啲人，一定好有 charisma， 好識得 motivate 人 嘅。嗯，即係有啲好特殊嘅魅力喺度。 係啊， 嗯，咁呢個同政治其實都係 一樣嘅，其實係，但係政治睇你中意乜嘢嘢嘛。 嗯， 凡係做生意就係、是、一定係要喺個賺蝕著數蝕底係好堅嘅呢啲人係。政治完全是 power， 同一樣嘢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考慮，即係話你可以用錢嘅角度去考慮，你嗰、那個就係一個 economic problem， 你用政治你用權力嘅角度去考慮，嗰、那個立即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你可以一個生物問題，你屋企同你老婆，要你而家要想搏個老婆，咁嗰個係一個性嘅問題，於是你聽你老婆講打人批。你屋企邊個當面嚟屋企啊？佢立即係家庭內部嘅政治問題。你同佢唔係爭奪嗰個 account 究竟邊個掌握，到最後邊個簽名，嗰、那個係個 economic problem 財政問題。 你明唔明啊？所以同樣兩個人嘅關係都係睇你用邊個 angle 去切入，就變成咗個點樣樣嘅問題。政治嘅人物一定要對權力係好敏感。你明唔明啊？然後再講其他 factor 開始加入啦，你知唔知啊？你對權力完全冇 sense 嘅，即係嗰個人係完全對權力啊、人際關係啊呢啲完全冇 sense， 嗰個人唔好做政治啊，即係咁樣，你明唔明啊？ 嗯， 同樣，我 要攞棒棒嘅，幾清楚啊？權力要攞棒棒先。 咁但係政治同埋經濟或者做生意，其實係咪有啲交界度？即係你一個最好叻，即係做生意人咧，其實深烤係咪佢都要即係牽涉入政治入邊？ 唔係，你要講話到最後每一樣嘢你做到大，都係牽涉到好多嘅人人際關係嘅問題。你一定要識得 manage 到呢一個人際關係嘛？呢樣嘢係有啲其實呢個係共通嘅，但係你個先天上係傾向邊一樣嘢咧，係好清楚嘅。即係我覺得同你傾幾句，你讀書叻，哦，我知道你係做專業人士，因為你冇 common 冇 money sense。 或者你冇 power set， 呢啲你唔會做到政客嘅，你唔會做到 entrepreneur 嘅，你對錢唔夠，即係尖鋭嘅黑藝。你最叻，你咪做個大狀咯，即係你做一個即係專業人士咯，啱唔啱啊？ 應該就 做個醫生咯，即係係咪？ 應該唔會重疊。應該唔會 好， 兩種人，兩種人 呢啲人， 一個為錢，一個為權， 同埋你都唔可以兩個一齊做啦，係嘛？即係政治同埋生意係唔可以一齊做啊！ 即係一樣嘢做得好，已經用曬你大半嘅精力，一生人嘅大半精力。 嗯，咁我哋係網友喺上面 chat room 上面問咧，就係究竟譬如 business sense 呢啲嘢咧，有冇學出嚟嘅咧？ 我覺得係生出嚟嘅，其實 多個多 sense 梗係生天生 係生出嚟嘅，所以我話即係你有得十幾歲，我同你講幾句就知道呢個人係即係呢世人係點樣。即係你咪其他你可以一個好盡責嘅人，你聰明嘅人，你唔可以做一個好高級嘅打工仔，你唔會做到老細嘅。有啲人一世人都唔會做到老細。 做老細會蝕本咯， 做老細會死嘅，做老細。 咁如果咁講，即係其實你唔係好贊成啲人讀 MBA 嘅。 嚇、我覺得即係做生意人士，而家所謂教你做生意嗰啲冚棒係 99% 係廢話啊！係幾乎做生意係冇得教嘅。 嗯， 即係佢係 art 嚟嘅，即係唔係 science 嚟嘅呢樣嘢。 你嘅 talent 同埋你 attitude 係藝術嚟嘅嗰樣嘢，根本 性格性教育。 咁同你咧，譬如話，即係如果做政客或者做政治家咧，實際上我哋唔可以透過呢個讀政治或者讀呢個 political science 去 所謂讀政治者，其實而家所謂嗰啲人去讀咩政治啫？係讀緊第一叫政治史 課程， 你明唔明啊？讀翻以前嗰啲嘢，即係讀緊政治歷史啦。第二種就現有全世界嘅政治制度下的源流考證，有沒有人去教你喂怎樣去選挑舉會贏，當你掌權的時候應該怎樣做，即是完全是沒有這些政治學藝。不是 啊，在旁邊有些，即是旁邊來說有那些入群眾心理那些學家，那些就要你 美國都很多的 教你怎樣 去贏選舉。 美國譬如有些專題是研究這個所謂 voting behavior 投票的行為啦，即係同埋喺嗰個政治嘅所謂嗰個 pressure group 係點形成呢啲類咁。 係有啲嘅，有啲基本分析，即係話，但即係呢個都係等於話學電影一樣，係教你點去拍一部電影，點樣拍一部收錢嘅電影咧？呢、這個就大鑊啦嘛！即刻係 最緊要 點樣可以做到總統咧？我可以指條途徑俾你聽，但係啲巧妙地方係完全指唔到出嚟嘅，到而家完全係藝術嚟嘅，因為咁就個個都做到總統啦，即係咁樣。 考絕咗。 咁我哋讀書係為咗咩啊？ 呢啲唔能夠否定天分呢樣嘢，考絕在人，天生嘅。 咪你讀書咪為咗你識多啲嘢咯，冇叫一定 充實你自己啦，多啲等你多啲架撐去做嘢啦。我哋得閒寫下嘢，磨下支筆，得閒上嚟同蕭生傾下偈，學下嘢，練下把口，呢啲咪自己練下咯。 咪講翻呢個風蕭蕭想改名，另外我諗你哋不如自己即係我哋可以將嗰個 interactive 時間咧縮短啲，咁啊唔使做咁嘢。另外可以錄影一啲 segment 咯。即係譬如話，你可以做啲自己做啲 segment 咯，即係你係咪可以？即係咁啊，咩時間都要錄啊嘛！即係譬如話，又可以透過電話做，即係做一啲訪問啊之類啲咁嘅。 嗯，咁啊變咗即係我哋唔需要話即係坐定喺度，即係成個幾鐘頭咁樣， 係咪？ 咁頭先阿蕭生，你仲講話咩改名話？ 我係唔可以改第二個節目名，即係咁樣。 咁啊，呢個可以 做咗好多年喎，我 坐睡三户啦，用我嗰個名坐睡三户忙秦必坐，坐衰三 唔係咁就講翻呢一個頭先有個 topic 未講喎， 即係深圳， 係深圳嗰、那個呢一、這個 時鐘係嘛？ 唔係呢一個最好笑係違反中國刑法啊嘛！呢樣嘢係 因為 中國刑法原來規定咧，即係呢一個嫖客咧係點樣罰法嘅？ 十五日啫嘛，佢監禁十五日啫，冇乜事，好小事啫，十五日啫嘛，好在十五日。 唔係，而家都冇具體好定嘅，因為你即係有個好大好一路大嘅好多人去即係爭議嘅問題咧，佢罰款嗰度咧。佢鍾意罰你幾千又得，佢鍾意罰你幾萬又得， 係啊，身家啦。 佢鍾意捉你半年又得，即係你講一條刑法呢，其實點可以解釋即係何偉圖要坐咁耐呢？ 佢勞教嘛。 唔係，咁你基於咩原因勞教先？喂，我見到唔係喎，好多嫖客唔係好似何偉圖咁判法㗎喎，有啲係俾錢搞 掂。所以佢咪嗰個寬度好大囉，勞教係唔需要經過司法機關判㗎嘛。 佢有佢自己 三年以下已經得啦嘛，係由呢個執法機關判噶嘛， 係啦，咁呢個就係破壞咗，呢個係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嘅事嚟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就係任何人坐監 都要經過司法機關判嘅。咁你而家咧就發明一樣嘢，實際上咧就坐監，你就唔叫佢做坐監， 叫做牢監， 叫做牢監，就唔需要司法機關判。 好似請你食飯咁 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咁樣，你如果嗰度係司法獨立嘅，打官司嘅話，打到尾你輸梗咧，你唔叫做坐監，叫做牢監就得嘅咩？你事實上拉咗條友坐監。 唔係，咁如果你咁講，你咁講啊，程翔都唔使判啊嘛，咪一路判佢牢教咯，係咪啊？ 係啊， 扯，使乜咁審法添啫，係咪啊？但系而家呢個即係情況咧，即係唔單止勞教呢個問題，話即係你進一個文革式嘅公開示眾，呢個一個即係好大嘅突破嚟噶嘛！即係我哋咁多年都未再做翻呢樣。 嗰啲叫教育人民啊，唔係叫示眾。共產黨嚟教育人民，好興噶啦。早到我哋即係話以前鄉下啲友偷咗少少嘢，又話偷咗好大鑊嘢去教育人民啫嘛。 係啊，即係話咧，但係個問題咧就是、大鑊在咧，一做咗呢樣嘢之外。之後呢他發現呢好大鑊呢就是大陸呢去年先至簽咗個國際公約。 人權 公約。係啊，犯咗人權公約。 係唔能夠對呢個囚犯加以人格嘅侮辱，即係呢個擺明係完全係違法呢啲。 但係佢哋好似戴曬口罩 人格嘛， 戴咗口罩喎，係咪？ 喂，你讀嗰個嘢嘅名同個地址出嚟，點到你唔係羞辱人哋嘅人格先得㗎？ 咁又係個名字，即係雖然common啲啫，唔有冇讀我名添咁咪得頭？ 仲喺邊度住啫嘛？而且唔係喎，仲要你整個驗身報告啊，證明你冇患到艾滋，有患艾滋定冇患艾滋，通知你嘅老婆喎，寄俾你老婆， 通知老婆啊，超有住啦。 唔係佢呢個幾個月前都做噶啦，即係廣東省咧，就係即係如果捉到咧，就要通知你家人啊嘛。 即係等於傾事八要你選下手指。 揾家姐頂住咯。 即係我都話啦，呢個係我有嘅我嘅at least 起碼嗰一潮有少少功勞，就1999年為香港提出，即係嗰啲掟垃圾嗰嚟要掃街，我係鬧咗一招，聽日就收咗聲啦，即係香港政府係一個你發神經，喂，即係你其實咧就係蓄意羞辱人哋嘅人格。我問你，點解呢一個掟垃圾係需要被羞辱嘅人格？而殺人強姦嗰個唔使收辱人格嘅 ，good fun 好嘢， 啱唔啱？ 非常啱。 喂，嗰、那個大鑊好多嗰、那個唔收辱人格，你就專搞呢個最輕微罪行嗰個，你要收辱嘅人格。 係啊，答佢話。 全部翻嚟遊街啊！如果係學你咁樣講，係咪啊？ 應該罰錢算數啦，罰錢算數呢啲 case 都係唔可以對。 神經嘅， 非常夠 罰。同埋咧，佢即係呢啲咁嘅舉措咧，係好視乎個政治環境咯。點解今次會咁做咧？固然即係有一度咧係要掃咗呢、這個即係、就是、福田區嘅即係呢啲咁嘅桑拿啦。但是呢亦都是因為呢、這個吳邦國呢是就落嚟深圳，咁亦都會即係嚟到香港。 而家好似講話以後阿先生，我聽到個消息話香港由吳邦國管喎， 係咪？ 係呀，因為 吳邦國自己唔揼骨啦，黐線嘅真 係。曾慶紅呢就因為佢個仔俾人拉咗呢，唔知即係發老皮定咩呀，不再時事喎。即係我聽到就係話即係拉咗個仔先嘅，又係同兩個都係咁嘅。江澤民同埋曾雄都係兩個仔俾人拉咗，然後政治局常委四巨頭同佢傾，就咁樣公平政變。咁所以聽講就話曾雄就話突然間咁李家埋啦香港，我諗都有啲影響，因為吳邦國係好即係喺國內口碑好差嘅，即係唔得。 空穴來風喎， 實際上都係上海幫嚟㗎。 是 吧，是實際上都上海幫。 有冇呢個空穴來風似有啲恩喎，真係可能係吳邦國做即係揸。 所以吳邦國今次呢就係來放氣球，睇下佢喺香港嗰、那個即係接唔接受啊，認唔認受咁。所以我聽到你話調揮出手呢，我覺得好合乎嗰個成個，即係當然呢個係猜想嚟嘅，因為有啊曾慶紅呢就調揮冇乜嘢聲出嘅，港澳辦冇乜聲出嘅，由佢直接管嘅。 即係同埋呢個呢由呢度就牽涉返講香港嗰個選舉委員會嗰件事呢，即係我聽見即係你講咗幾個禮拜即係咁樣，其實即係嗰個你記唔記得幾個月來其實無論街道嘅風聲放成點，我一路都係極大嘅保留，即係話呢一個北京係容許梁家傑有100票呢單嘢，即係呢一個係我一路都唔相信，即係呢一個係 而家睇落去，你講得啱啦，應該佢仍然都係 堅決唔準佢有100票。呢次其實出聲就為咗呢樣嘢啫嘛，其他嗰三樣嘢係拱託嘅。嗱，你諗下，同曾蔭權講嗰樣嘢，關埋門講四點唔緊要，事後新華寫出嚟講呢四點。咁新華點解要喺喂胡錦濤同曾蔭權講乜 Q 嘢？ 都唔緊要，關埋房門講乜 Q 嘢，講乜 Q 嘢就係想曾蔭權聽到佢講乜 Q 嘢，即係閂埋門問候佢老母啦。咁呢個就想曾蔭權驚啦，啱唔啱啊？唔係喎，公開講喎，即係曾蔭權冇出嚟 report， 再叫新華社出嚟 report， 提點佢四件事喎。前面嗰三點搞好經濟嗰啲係拱托嚟嘅，即係第四點先係即係有意思喎。即係第四點去搞好選舉委員會選舉點啊？唔係要曾蔭權聽到啊嘛，因為係要其他人聽到個 message， 唔係 for 曾蔭權噶嘛，個 message 就係 for 其他人噶嘛，即係咁樣。 即係其實咧，我聽到咧就咁樣嘅。就係、是、咧，其實咧就曾蔭權原來條友咧好懶嘅，就亦都冇人脈，所以咧佢一路咧即係選舉委員會嗰啲咧就係由呢一個中聯辦同埋港澳辦做嘅，咁就好有意見，即係話屌你友又唔做嘢，咁我諗呢一句説話咧就即係擺平佢咯，即係胡錦濤就擺俾所有人聽，你唔好再話邊個勤力邊個唔勤力，總言之就唔好教到個梁家傑有份選。如果唔係咧，就全部人都有問題 咧，係完全冇落力。所以表嘅曾蔭權咧，就先罵呢樣嘢，關埋門鬧嘅就係貨曾蔭權啦。即係咧，你咧就放軟咗手腳，就放梁家傑有100票，覺得唔緊要嘅。梁家傑出嚟丟假啫嘛。喂，呢、這個決定咧，唔係你有權做嘅。呢、這個決定唔係你有權做嘅。以前第一次選舉係放佢有競爭。由第二、第三次選舉開始，都係攞曬700多票提名，都係政治局嘅決定，唔准香港出現一個競爭性嘅局面，嚟到拱托嗰個行政長官嘅權威。點解國民黨嘅總裁做李登輝嗰時候都唔准投票啊？係咪要起立鼓掌啊？一投票就可能少咗啲票，就影響個總裁嘅權威。我而家叫你起立鼓掌，睇邊個夠膽唔起立鼓掌先啦！全場坐曬度，邊個夠膽唔起立鼓掌？提名提足700多票，我當時係因為老董實在民意太弱，但一成咗呢個慣例，就次次係咁樣樣。即係呢個學翻清朝噶嘛，中共嗰啲嘢叫有無例不能興，有例不能減。邊個話你可以擅自揸主意，放軟曬手腳，有得梁家傑有100票，咁就簽乜佢老母一輪先，咁呢個就關埋門發生咗嘅事，再出嚟報道，但係佢就唔想係知道，喂，我孭咗呢個鑊，咁曾蔭權咪唔報道咯？唔報道唔係嘛，我唔係淨係乜你曾蔭權啊嘛， 其他人啊， 自由黨、民建聯嗰啲聽超埋啊嘛，你呢班友喺度炸炸地地喺度做咩啫？而家胡錦濤發脾氣，邊個敢唔歸邊啫？即係咁樣樣，邊個敢簽名落去提名梁家傑啊？70票都唔夠啊！我話俾你聽啊，佢一發脾氣就 唔係，但係佢嗰度啊，先有個問題就 係坐到唔幫國落嚟督戰，你敢唔敢簽名啊？即係咁樣，你成日翻大陸嘅 Andy， 你都唔敢簽落去提名。 我敢啊！ 今次唔幫，有人同你講兩句。 唔係，我冇票啊嘛， 真係有， 即係咁樣篤發票，喂， 真係篤輸 嘅。有幾多人夠膽簽個名落去？喂，你得罪兩個政府，一個北京政府，一個特區政府，而家要你提名呢個曾蔭權，你提唔提？有幾多人夠膽話唔提啊？ 就係專業界別咧，冇得咁嘅運行。喂，嗰啲散兵游勇都有一嚿，有諗下嘅。 冚唪唥都係識時務者，到時都會識做嘅咧，梗係。 唔係醫生又唔敢得罪啦，係得嗰啲都好難得罪佢。我哋諗諗。 咪得李長毛唔寫咯。 喂，你唔驚北京政府？有人驚啊，社工界唔驚，就驚特區政府咯。因為政府你個社工團體嗰條咪大嬌喎。啱唔啱啊？ 雙管齊啊！ 政府都唔驚嘅，夾埋得幾多？得收翻幾多人？ 雙管 嗰度唔夠100票嘅。即係好難夠100票嘅，係咪？ 立法會都25票啊，我諗都係得17票啫，真係。你唔好講其他，真 係。其實一開始梁家傑出嚟陪跑已經係錯嘅，點知孫美琪錯咗？根本 因為 一定要爭取補選冇 問題，問題啊嘛， 唔需要 冇得收 嗰個係我嚟收陳太嗰單嘢嘅尾，即係可能叫人去選選舉委員會。原來陳太一唔選，你班友就借咗。咁呢個當然係大禍啦。第二，整個。第一，呢度有憑乜嘢叫做泛民嘅候選人？如果你叫做泛民嘅候選人，就即係話你 represent 泛民，就唔該你咧，即係民生問題先啊，一句都唔好講。喂，因為呢一個係冇 discuss 過嘅政綱啊嘛，你點可以代表由左至右所有嘅人先得㗎？你講呢啲問題係，你只能夠按 single issue 去選舉。 就是呢個 普選問題， 先能夠 represent 泛民。 唔係，我 邊個授權你去改一個咁樣嘅政策？ 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奇怪現象。你點可以代表泛民咧？佢代表公民黨就得。咁如果呢、這個民主黨作為一個黨都呢、這個覺得要祝福佢咧，咁啊兩個黨咪好清楚咯。 係啊。 有咩好講嘅？我佢呢次真係打矛波，我哋話過多次，你唔可以咁做，唔可以咁做，真 係。唔係，我只係舉個例啊！你如果要代表泛民咧，就唔該你先攞咗個政綱出嚟，泛民所有人都同意咗呢個政綱，你先係泛民嘅候選人。你經濟政策，泛民由極左照極右都有，屌你點樣喺經濟政策可以 represent 呢個泛民呢、這個合理啊？即係舉個例，泛民。成班友即係除咗唔支持佢，支持佢嗰班友叫徹底不負責任，捧完梁家傑出嚟就亂 Q 任佢亂 Q 搞個政綱，而家講得最犀利、最徹底嘅，一講出嚟個政綱大 Q 鑊，即係呢個藍天行動批評曾蔭權。喂，邊個夠膽 endorse 咁嘅政綱？講個咁樣嘅政綱出嚟，喺個完全不負責任嘅候選人，點解會支持呢個梁家傑？第一，佢主張乜 Q 嘢咧？佢行電子道路計劃。增加汽車登首次登記税，一拎個個政綱出嚟去普選，俾你屌到反撚轉，全香港揸車嘅人都冇一個賺剩，你簡直講個不可實行嘅政綱出嚟，電子道路計劃邊個講出嚟都屁股開花， 電子道路計劃一定開花，因為上次啊俾人否決咗， 唔係，但係阿蕭生，你知唔知點解冇人屌啊？ 即係 佢唔會知啊！ 有任何嘅，我講出呢個咁嘅政綱出嚟，佢呢啲講笑。香港大陸嗰個首次登記税都減到得35%，香港嘅首次登記税90%，181%。你而家仲話要根據污染嚟到再加首次登記税，屌你即刻暴動啦！即刻就行緊咁嘅政綱，你都知要死。 唔係你係如果係咁講咧，你係咪即係呢個係反映到咧？其實曾蔭權都好想佢出嚟選咧， 嚇、啊！曾蔭權就懶，然後三個隧道統一收費，屌嗱聲要攞幾百億買埋嗰兩條隧道，你個立法會邊個睇啊？林家賺，即係講起咁嘅幼稚園啲政綱就完全冇一點一滴嘅。可行性，你知唔知？ 蕭生，近期咧我都未見過你咧咁 high 啊！即係講下梁家傑呢個， 因為經過分 睇見佢個政綱真係 經過分析真係太入， 簡直唔係一個成熟嘅政客，即係會提出嘅政綱。 所以打從一開始佢話參選已經成錯嚟，已經係一個錯誤嚟，一開波就錯誤。 唔係呢個係俾啊， 到計劃道路不但止分化社會。而家啲人仲驚侵犯私隱，你完全冇考慮呢啲問題，你知唔知都唔考慮香港社會嘅實際情況係點？政治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你提個政綱出嚟，你完全一毫子嘅可行性都冇。 Mission impossible 變咗嚇 ，mission 好大手，好大手，有收身就有收身。 唉，唔係佢呢個， 你叫佢坐就嚟講啊，梗住。 唔係我都唔敢啊， 分析得好清楚， 我都唔敢啊，嗰次。嗰次咧就即係佢哋講嘅話俾我聽，話即係佢兩個都唔係好質啊，梁家傑都搞咁啦，我都唔係好敢見佢而家真係，我驚叫佢真係再篤篤佢真係成個冧低都死真係。 好啦，若最詳細呢 part 嚟講咧，佢正講就係咁叫大鑊嘅， 笑冇事嘅，嬲就 阿蕭生，阿蕭生保重，我講個嚴肅啲嘅問題啊，即係。其實如果去到而家呢個地步啦，即係阿廖輝即係透過呢個港澳辦去即係所謂干涉呢、這個電影呢單嘢，仲有學券制咧，聽講都有出手。咁咧，究竟而家香港咧係咪呢個即係港澳辦揸莊 咧？香港澳辦唔識揸莊，你要分開其實咧，即係佢哋咧係執行以前軍隊政委嘅工作啦，即係保證啲嘢政治路線上咧係正確嘅。你明唔明啊？ 佢職能就係咁樣嚇。 佢嘅職能 係應該 即係監軍嚟嘅。 你哋自己去做好 嘅。你唔好啲政治上敏感嘅嘢，佢咪立即要小心咯。 係啊，第啲佢 咁實際上而家 呢單嘢咪立即要小心。 實際上香港特區政府咧，咪出現咗一個政委咧。 係啊，即係我話香港特區政府，我哋一個 total perfect recipe for。political disaster 一個 political dilemma 喺香港，就因為咧，我哋由八幾年開始，加埋黎智英嘅功勞啦，加埋彭定康，我哋培養咗一個 totally open society with 一個最中意 disaster 嘅傳媒，有咩事咧就一定踩嬌死你，我話俾你聽。 然後那些市民就訓練到就是爆口完全不要收，有什麼事呢，大家一起唱死你。然後呢一半議員是直選的立法會，你明白嗎？然後呢一個沒有認受性的特區政府統領一18萬是舊朝遺留下來意識形態不同的這個公務員團體，所以呢是注定是什麼都做不到，這個是一個 total perfect recipe for political disaster，你知唔知啊？系冇国冇冇得管治嘅，即系成套嘢夹埋一个咁样嘅 picture 系好好笑嘅。喺历史上我未见过，即系咁样。 唔系，而家你如果咁样，仲有啲即系 历史上发展到 open society 咧，佢一定有一个 democratic system 跟住，即系你明唔明啊？咁嗰套嘢 呢个 林郑散焦咗，即系咁样。 呢个系必须要有个制衡，冇咗呢个就散晒。 唔係而家，但係如果你仲有啲咁， 然後立法會又有一半民選啦，乜嘢都過唔到，佢注定係你知唔知啊？ 既有仲要得不停要保留嗰、那個功能團體，又話要搞兩個院啊，黐下咗，結果搞嚟搞去就越係 棘死喺度，我哋卡住咗喺 呢個係共產黨 唔出唔入唔上唔落， 即係過高咁估計自己， 不過。佢係唔明啊！即係呢種 social dilemma 咧，係 到而家都唔明 啊！即係你除非係，即係而家咧就即係好似香港過到門咁啊，個頭咧就入咗門入邊啦，個螺友咧就好肥嘅卡住咗喺度，跟住李柏奇梗係過唔跳到嘅啩，咁又唔出又唔入，咁於是咧佢就會長期癱瘓，咁特區政府咧， 佢 你見到做乜嘢都俾人反對㗎，即係咁樣樣。 佢喺董建華 都要縮翻轉頭 嘅。唔係你而家一個好唔好嘅例子咧，譬如話你學券仔咁樣咧。你實際上應該有一個固定即是一致的政策的立場，你現在吵一吵，我上面叫下來，即是港澳辦叫下來，你又改一改，我將來再吵一吵，你又要改一改，即實際上這政策根本沒 有 一個連貫， 有人再吵一吵，為他覺得因此帶來政治不穩，港澳辦就同時成為了壓力團體手上的工具，你知不知道，那是注定死。如果你要其實要推一單學券仔一單這麼大的事，喂，由選立法會選行政長官拎出嚟徹底討論過，雙方兩陣對壘，所有鋪陣方講清楚，一選咗邊面贏咪就行啦，佔佢嗰度，冇人敢出嚟反對㗎，少人出嚟反對都係俾人踩死你㗎嘛，即係咁樣樣係。而家就冇咗呢樣 mandate， 有人出嚟反對都唔知點好，即係咁樣樣。 仲有一個即係會唔會一個唔好嘅可能性，就係話好多人而家唔係直接同曾蔭權講，是兜個彎同呢個港澳辦講，再透過港澳辦， 港澳辦唔係話你 care 唔 care， 包你學完官制，喂呢班友又冇得撈，咁係咪會造成社會動亂？即係呢個唔得團結，喂佢嘅考慮係咁，要乜你知道嘈得緊要，佢話變咗港澳辦，同時都成為壓力團體手中嘅工具啊嘛，即係呢一個變成咗，因為你冇權威，個特區政府係冇權威，冇 mandate。嗰啲政策冇經過徹底嘅討論同埋呢個辯論，即係咁樣。 唔係，如果你咁行落，其實好危險嘅。即係你差唔多係即係淪為一個民粹主義嘅政治嘅局面。 因為注定係癱瘓㗎啦，我老話。 咁啊，阿長官啊，吳邦國落嚟咧，其實你哋喺你嚟講咧，有咩特別嘅即係招呼佢啊？ 冇乜特別啦，吳邦國，我覺得即係要睇下佢來講乜嘢啦。我即係示威嗰啲唔使計，一定會做嘅。但係即係佢如果咁樣嚟嘅時候。即係好奇怪的事㗎啦，即係當然你如果講話官制上面每一個常委都會落嚟香港一次㗎啦，其實應該今次係曾紅落嚟㗎。 係啊，唔該，嗰老母管開港澳事務㗎。 即係咁近，即係咁近嗰、那個選舉委員會選舉，咁即係耐人尋味咯。我覺得即係睇佢講咩啦。即係其實而家你諗下中共九個常委裏面，我覺得有個吊軌啦。我講出嚟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即係。我睇到胡錦濤嗰個計謀，即係佢係逐個鏈，即係好似毛澤東咁逐個鏈。咁嗱，第一佢個威望冇咁高啦，軍隊嘅影響力冇咁高啦。咁你諗下，佢先搞啊江澤民，再搞埋曾慶紅。喂，那九個裏面嗰啲人真係有反感喎，我點知會唔會搞我先？初頭搞江澤民都好啊，搞咗個老鬼走，再搞埋曾慶紅。咁嗱，而家如果曾慶紅唔開工，就佢一定係指定係吳邦國噶啦，冇人肯做嗰啲嘢。 啊， 冇着草啊！ 冇，你剩低嗰幾件都唔得噶啦。嗱，你譬如， 所以個問題就係咁樣。佢今次會唔會自己喐啊？吳邦國咧，我懷疑啊，我認為咧，如果根據中國黨制咧，中國共產黨嘅即係常委咧係有權保留嘅。我諗好 今次可能出現咧第一次就抵制佢，即係保留啊！我唔想落香港，同埋其他人都唔出聲。不過因為點解咧？上次曾蔭係自無罪自戰嘅，基本上係喂，因為佢要競爭啊嘛。喂，而家你搞到曾蔭雄都瓜咗咁滯啦，當然曾蔭雄呢個人死而不僵，我知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次炸胡錦濤直頭，如果真係即係屬實啦，即係話直頭話曾蔭雄唔做，就即刻指任啊胡錦濤一個好絕嘅做法嚟嘅。即係等於當年彭定康搞自由黨嗰班友，你做唔做行政局？唔做啊，好啦，既然而家你都唔想做，唔做，喂，衝突好大，同埋兔死狗烹，嗰班庸才咧都驚。而家胡錦濤真係佢係已經發動咗呢樣嘢啦。而家即係會唔會尾大不掉咧？我睇佢做人好有決心，但係咧佢要注意幾樣嘢。第一樣就係嗰啲人驚個反彈。烏聯合咬回來，第二就是軍隊還沒搞定，我肯定還沒搞定軍隊。 但你要知道，即是胡錦濤最大的長處就是他的忍，即是他是可以忍多少年，他忍江澤民等多少年，他行的棋是非常之穩的，即是他是在出年，即是接下來這幾個月內 十七大 就一定呢，一是其他那些江派的人，即是上海國，一是就要徹底投降，如果不是就要 清洗， 徹底清洗中央委員會級嘅咧，已經咧，中委會佢已經完全揸曬，就係爭最後先喐你政治局常委啲人。點解咧？就因為十七大，佢已經冇時間等啦。到最後呢個時候，一定要徹底嘅掃地出門，因為佢要指派佢嘅 successor。 我明白你講咩？我明白。但蕭生，你點解釋 咧？因為起碼用五年嚟 groom。我明白。蕭生，你點解釋？ 睇法唔同嘅。 點解釋呢個陳良宇案咧？煲咗排，突然間完全靜曬。 我諗即係話牽涉好大喎，係咪即係唔係咁容易。 背後仲有好多即係盤根錯節嘅即係利益關係。 佢一定係上到黃谷嗰、那個嗰、那個 黃谷一定冇運行㗎啦，因為佢 上黃谷嘉慶林已經冇運行㗎啦，即係再喐埋曾慶紅，即係仲有幾多人。 所以我就 冇曬啦。 我同你嘅睇法有少少唔同呢，就係、是、話如果佢我同你嘅講法，佢話佢好忍得，但係我發覺一個人咧，佢有帝王之心嘅呢個人，你睇佢去西柏坡知啊，即係佢咁樣做咧，我始終嗱，即係我唔知啱唔啱啊，因為呢啲嘢真係唔知啱唔啱，要半年之後先知。我覺得佢哋嗰班敗嘅人咧會反彈，除非胡錦濤同佢講，即係面對面談啊，我俾翻個全屍你，或者即係點樣過渡？如果唔係咧，一定係會反彈，因為點解過都驚啊嘛。你喺度對付係江澤民同埋阿曾慶紅，真係太狠，一次過搞。 唔係你阿徐寶問呢個問題咧，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個歷史嘅角度去睇翻啦。即係當年咧，毛澤東整咁多人，點解唔會出一個局面就啲人夾粉整翻毛澤東咧？點解從來都冇出 現？個問題就係毛澤東同阿胡錦濤冇得比噶嘛，佢揸軍權同埋佢一個 嘅功績大。 唔係毛澤東同胡錦濤咧亦冇得比，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咧。呢幫人 就同佢 同埋毛澤東手下嗰幫人咧，亦都冇得比。 咁 你明唔明啊？呢幫人自己嘅權力啊，即係性格啊、能力啊，都係又係爭個標語，即係大家變曬 冇乜講咗。嗰班好堅嘅大佬， 嗰班人係身經百戰嘅嘛，根本已點解會俾佢整死都唔敢反抗咧？呢個真係呢一個係真係皮啊嘛！你明唔明啊？ 唔係，我哋舉個例啦，譬如舉個 呢班人堅過咩啫？最撩嚟 最 嘅一班係 最後去到尾嗰時。點解整劉少奇係個個坐曬喺度咧？ 嚇、啊！ 即係最後要整個劉少奇嗰時，點解個個坐曬喺度咧？ 你講邊一班人先？ 譬如彭真啊， 個形勢俾人 呢、這個 都冇咗啦，彭真一早拉先噶啦， 周恩來。覺得劉少奇呢條友到最後咧就係不可信嘅，因為咧周恩來咧受女子受嚴厲批評，阿劉少奇 幫佢 保周恩來，反武進嗰陣時候。呢個南寧會議、南昌會議嗰陣時候，然後調翻轉頭，每次毛澤東一逼劉少奇，劉少奇就斬自己啲大將，係唔反抗去就毛澤東嘅，已經 係 試過幾鑊㗎啦。1960年、61、62年斬就集中分，後來斬阿彭真，次次佢都唔出聲嘅。呢條友係唔保自己啲友，唔拼命保自己啲友嘅。佢覺得呢條友根本就到最後 都死先， 係會蝕佢咁咯。 嗱，除 咁你自己斬自己啲羽翼，咪上越越越養緊輸啲人。 佢斬自己啲羽翼去受，佢去就啊毛澤東，就覺得毛澤東最後係冇理由會殺佢噶嘛？你明唔明啊？ 好，我哋而家有封煙係嘛？喂，係請講 啊。嚇，係你好，係呢個我其實想頭先回應阿蕭生有段講得比較興奮，批評。 咁其實我都同意梁家傑可能未必喺有啲正當嘅時候呢有啲唔係好正當，但係即係阿蕭生所講嘅邏輯呢，其實如果我去對應返幾年前阿蕭生去支持阿長毛去選入立法會嘅時候呢，有啲就即係我唔能夠睇到點解當幾年前蕭生會咁做，因為包括咗一啲之前長毛所講嘅政綱比較偏左的政綱的可行性其實都是很低，亦都長毛入了立法會之後呢，其實不會有一個實質性在這個議案的贊成和投票有一個很決定性的影響的，而你蕭生我知道你是一個一個右派的一個人士，那在這樣你之前也笑過梁家傑其實他一個是偏左的的專業人士，咁其實如果喺咁嘅邏輯之下，咁阿陳茂可能唔係一個嘅左派嘅人，咁你嗰啲右派人士其實都 應該支持佢。我知，我啱。 我唔係挑戰你同唔同意梁家傑，而係話你個邏輯係。 我知，我解釋個邏輯俾你。 咧就係你話唔支持梁家傑嗰個政策，其實俾你俾我哋湊夠一百票、二百票俾到梁家傑，係人都知道個分別係。令到個特首的競選是有競爭的競選還是沒有競爭的競選，就是一人自動當選還是有一些政治討論 的競選的，其實無論如何都知道戰果就一定是新特首會連任的，其實個分別不是會影響到哪一個會有可能連任。我想聽聽蕭生怎麼解釋的。 即係當有一點呢，就係話你選嗰個係乜嘢職位呢，即係如果你係選60個立法會議員呢，即係你尤其是呢，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個你並唔係一個即係執政嘅人士，即係你如果選行政長官呢，我就不能呢就不講即係你嗰個政綱嘅可行性係點樣啦。 另外一樣嘢就係剛才聽我講埋先啦，聽我講先。另外一樣嘢，頭先我哋講緊嗰個一個泛民嘅政綱，即係長毛嘅政綱係佢自己嘅政綱嚟噶嘛，即係佢唔代表其他人或者其他政黨噶嘛。但係如果你牽涉到一個泛民嘅政綱嘅時候咧，係唔係應該泛民有一定嘅程度嘅共識，同埋可以代表咗泛民不同政治取向嘅立場咧？ 呢個咧，嗱，先講第一點先啦。其實無論如何，我聽你咁多集咧，其實大家都有一個。真係好相信呢，無論如何有邊一個出嚟去嘗試挑戰曾蔭權呢，佢都冇可能當選，因為佢冇北京嘅 blessing。 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考慮佢嘅政綱嘅可行性呢，其實係去唔到後一步嘅，因為無論如何佢都唔會被執行㗎喇， 你錯 會被考慮， 你錯， 呢個喺邏輯上講唔通嘅。 你 第二你講話佢係唔係一個泛民嘅政綱，呢個係個 label 嘅問題嚟嘅啫。 喂，唔係，係佢自己都講，喂，佢自己都講係泛民政綱啊！ 佢自己係公民黨嘅代表，佢執一啲政綱，咁會唔會就令到你哋又同意變成又唔同意變成同意咧？我覺得呢個純粹係 label 問題啫。我係人都知啊，梁家傑係唔可能係代表到。 喂，而家仲有一個 長毛、陳偉業呢類一批民主派議員嘅意見㗎啦，都唔可能㗎。佢泛民只係一個 label 嚟嘅啫嘛。 是不是啊，即 是用呢部你點解用呢部啫， 即是如果佢唔係一個泛民嘅候選人啊，咁何以呢個泛民嗰啲人要支持佢呢，即係咁樣。 呢個係冇關係嘅。 唔係有關係㗎，有關係㗎。 大家去搵佢出嚟呢，人形容基本上係做一個基本大家都知道唔可能做得成嘅。 咁我舉個例啦，即係如果泛民即係入面有一班人啊， 我代表泛民得唔得先？ 你俾麻煩你俾阿長毛講講先。你俾阿長毛講。 第一我覺得呢，即係你講阿梁家傑嗰度嘅話，還點都做唔到呢，講乜嘢都冇唔關係呢，係錯嘅。佢自己都強調呢，佢係要攞個政綱出嚟同人比拼嘅。呢個係個賣點嚟嘅，第一即係佢唔符合事實。第二呢，就係作為一個候選人呢，佢政綱呢就係代表佢㗎嘛。呢個係即係政治上嘅常識嚟，即係話佢起住個宣傳嘅作用，唔係一個呢係奪取權力然後實行佢嘅作用。呢個大家都明白，即係喺呢個階段。所以你即係如果你考慮個問題，就從呢個角度去檢視佢， 即係第三點，即係我解釋。如果佢只係話以普選為 single issue 嘅話，我嘅立場呢就會係有啲唔同，即係咁樣。 而家唔係啊嘛，佢 downplay 呢個普選。如果假如呢個泛民入面有一個 sector 嘅人揾梁振英出嚟，即係做呢個候選人，我係咪要需要支持佢？為咗係有得競爭咧，我唔會支持佢。我要睇下你嘅政綱係點樣，啱唔啱啊？ 嗯。 但係都，但係你咪見咗你而家所講嘅邏輯，都係解釋唔到你支持你會幫阿長毛去選立法會嗰個行動。 唔關注，唔關注，因為咧，如果即係一個國一個，如果你講話嗰個post 嘅性質咧。一個國會的議員啦，或者一個立法會的議員啦，佢仲唔係嗰個 admin 嘅一部分啦，就勉強係嗰啲邊緣。而梁家傑代表泛出嚟，佢就要掌權嘅哥。呢個 opposition， 你如果你咁講，你咪即係 assume 佢有1% 嘅可能。 唔係呢個， 同埋呢個唔係呢個應然同實現嘅問題。如果你唔明白，真係冇得講咁就。 係即係唔係話，即係到最終嚟講呢個 job 嘅我要睇呢個 job 嘅性質啊嘛，即係咁樣 好，我哋個時間就差唔多啦，因為我哋要逼一逼啊，唔好意思，我依家再翻嚟啊。